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进入1941年，地球仿佛转得更快了。吴成芳接受日本人小组的情报，从一月一次加快到半月一次。一月，蒋介石发动了皖南事变，国共合作面临破局。皖南事变是蒋介石向日本示好，中共急需了解日本的反应。一般人会以为日本将支持皖南事变，联合蒋介石共同反共。中西公却分析，日本不会因此联合蒋介石，反而会利用国共矛盾趁机压迫国民党。果然，日本政府公然组织汪精卫访问满洲国，向中国主权挑衅。随同汪精卫出访的西里隆夫和汪锦元又发现了山西的阎锡山也要派人联系汉奸政权。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不但没有提升秘密媾和的价码，反而使日本趁机压价。日本人侦察日本情报，中西公有着先天优势。3月8号，日本驻美大使野村与美国国务卿赫尔达成日美谅解案。5月19号，南京情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中国驻英大使郭泰奇、日本驻英大使崇光奎商妥和平方案，由郭泰奇带往美国征求意见。这些绝密情报都不能够逃出中西公的视线。有没有情报渠道就是不一样。上海、香港、南京、重庆多条渠道都报来了国际密谈的情报。德国友人王安娜此时也发现远东地区有着类似慕尼黑阴谋的活动。中共不但能识破国内对手，而且能看透国际列强。1941年5月25号，毛泽东发布党内指示，关于揭破远东慕尼黑新阴谋的通知。毛泽东警惕日本，斯大林则警惕德国。佐尔格的拉姆扎小组成绩显著。1939年4月9号遇见了日德联盟。1940年12月25号报告，德国在苏联边境集结80个师，准备进攻苏联，提前了半年呢。1941年3月5号、4月26号、5月15号和21号、6月1号和15号，佐尔格不断从东京发出密电，紧急预报德国侵占苏联的作战计划——巴巴罗萨计划。同期，潜伏在西欧的红色乐队和驻外武官也同时发回情报，就连英国和美国也是数次的提醒苏联。可是苏联的情报机关却在一直的怀疑这些情报的真实性，甚至认为这是英国人在从中捣鬼，企图把进攻英国的德军引向苏联。希特勒在大力加强德国军备的同时，采取了欺骗政策，以向欧洲大国示好。与英国签订了慕尼黑协定，与苏联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有斯大林的难处，拿不到情报难，拿到了情报如何判断也很难。苏联虽然重视情报工作，但这种重视又造成了机构的分散和重叠。苏联内部的肃反清洗又损伤了契卡的国外情报网。苏联对外的情报工作主要由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部负责，佐尔格就属于这个系统。 可是佐尔格发来的密电要经过总参谋部长和总参谋长这两层筛选才能够上送斯大林。可是佐尔格在莫斯科的上级苏军情报部长比尔金已经被当作外国间谍给枪毙了。新任的总参情报部长格里科夫做出了主观判断，关于金春对苏战争不可避免的传说和文件必须看作是英国甚至是德国情报机关所散布的假情报。真情报被看作了假情报，那么送到斯大林案前的情报还能是真的吗？共产国际在世界的各国都有着党组织，便于搜集国际情报，可苏联人说了，除了德共领导人皮克，所有的德国人都是不可靠的。外国人都不可靠，德国人就更不可靠了。可送来德国情报的佐尔格恰恰正是个德国人。1941年6月13号，苏联塔斯社奉命发表声明，苏联方面认为所谓的德军意图撕毁条约进攻苏联之谣言全无根据。谣言所谓苏联准备进攻德国一节是伪造与挑拨。就在这时，中国送来了情报。身处重庆的周恩来有如安居平武路的诸葛亮，情报触角早已四通八达，不仅遍及了中国境内的日本占领区上海香港等地，而且也伸向国际，从东京到东南亚再到美国都有周恩来的关系。打入国民党高层的阎宝航获悉了德国进攻苏联的情报，周恩来认为是准确可靠的，立即向延安发电报告中央。为了及时送达苏方，周恩来又用俄文拟定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要求延安总部当天的转发莫斯科。同期，潘汉年也于6月13号向延安报告，德苏战争一触即发。延安这边也有着多种的侦查手段，正好的抓到与阎宝航相同的情报。斯大林收到了中国的情报，这时才相信。中国虽然也是外国，但中国同苏联的利益一致，中国人没有必要的挑拨苏德关系。而且这是兄弟党领导人送来的情报，这是中共情报工作领导人亲自署名的电报。侦获情报的阎宝航又是苏联驻华使馆的情报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国际情报大较量，中共领先一局。德国和日本有军事同盟条约，德国向苏联动手了，日本会不会策应呢？德国攻苏不过两天，6月24号，日本东京举行了隆重宴会，欢迎中国元首汪精卫，双方签订了日华条约。7月，日军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关东军特别演习计划，大量日军从本岛调往了中国东北。演习往往是突然袭击的掩护，德军突袭苏联的巴巴罗萨就是证明。现在这关特演很可能也是日军北进的掩护。眼看日本对苏联动手，兴奋的可还有某些中国人呢。就在那同工作所达成的秘密妥协中，就有着诸多的反共默契。毛泽东点出了三北政策：日本北进进攻苏联，蒋介石压迫新四军北渡长江，要求八路军北渡黄河。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吃了很多亏，1927年痛遭蒋介石突然袭击，如今跨入了世界大战的中国共产党人不再幼稚，过去被合作者打闷棍的事件不能再出现了。全党全军高度警惕，情报系统更是全员开动，全力的侦查国际战略情报。情报工作是个系统工程，只有个别优秀的情报员并不能保证全系统的正常运行，还要看顶层的设计如何。遭遇622大失误，苏联不得不调整情报机构。苏军总参谋部情报部一分为二，改组为最高统帅部情报部和总参情报部。最高统帅部情报部直属最高统帅斯大林，掌握国外情报网，总参情报部负责军队的战场侦察。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被编入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成为国家安全总局。第一局对美国、英国、拉丁美洲工作，第四局对德国和日本工作。两年后，这个局又脱离了内务部门，升格为独立的部，驻外谍报站迅速地扩张到了近40个。 比较起来，中共的调整更加主动，发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这两个决定不仅指导着一般工作，更是把党的情报工作提升到了理论的高度，明确情报工作就是特殊形式的调查研究工作。还有组织体系的调整，成立中央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中央调查研究局局长，中央增设一个新的部，中央情报部，全党全军各地形成集中统一的情报合力。苏联最高统帅部情报部紧盯日本，中共中央情报部紧盯日本。1941年的下半年，全世界的超级大谍都在紧盯着日本东京。德军东进，日军何向呢？坚守东京的佐尔格情报最准。9月14号上报日本御前会议的决定，这是尾崎秀实从天皇机要局弄出的绝密情报。9月6号天皇召集会议，为了保密，甚至没有秘书记录，只有首相近卫文弥一人整理了一份笔记。该份笔记表明，日本决定于10月中下旬向英美荷兰发动进攻。佐尔格由此判断，日本海军将南进攻击太平洋，而陆军则不会进攻西伯利亚。10月18号佐尔格紧急发报，日本将进攻美国和英国，对苏联的威胁已经过去。可是就在发出这封电报的几个小时之后，佐尔格被捕了。 揭秘中国隐蔽战线的深层内幕，讲述无名英雄的潜伏传奇，中国秘密战正在播出。 国际谍报团案件撼动日本政坛，近卫文弥首相住院辞职，没有公开的幕后原因就在其顾问官尾崎秀实就是睡在首相身边的国际间谍。首相换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出任日本首相。日本的传统向来是军人主君，文人主政，现在的陆军大将担当日本首相，这就标志着日本举国进入了战争体制。日本要疯了，全世界都在屏息凝神，提心吊胆，人人都在关注日本动向。日本的动向又该如何发展呢？中西宫和吴成方争吵起来，中西宫判定南进，吴成方则判断北进，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这是因为决定方向的不是分析情报的人，而是日本东京。就在这时，东京方面出事了。10月18号东条英机阻隔，这一动向震撼东京，也震撼上海，更震撼世界。日本首相换马，会不会也换战略呢？中西宫沉稳地分析，无论是谁上台，日本的战争国策不会有大的变化。此刻中西宫对待国际战略的分析已经有了底气，战略的确定有两种因素，一是基本情况，二是变动情况。如何分析基本情况呢？中西宫称赞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分析方法，先确定质，再关注量。从质上来分析，日本的国策是先占领中国，无论怎么样对美国妥协，在这一点上都不会让步。而中国的抵抗意志坚决彻底，无论日本怎样强大，中国人民都不会屈服。所以决定日本南进还是北进的，说到底还是中国战场。北进必须以德军大胜攻占莫斯科为前提，南进如果日本判断能够在两年之内结束支那事变，就会不惜对美一战。基本情况的分析表明日军将会南进，但是做出了这种分析之后，中西宫却并不踏实。这种分析没能够充分地考虑变动情况，国际局势在变化，日本统治集团也在变化，日本内部派阀分立，政见分歧，关于帝国的战略方向向来分为两大派，海军主张南进，而陆军则主张北进。新首相东条英机曾任关东军司令官，亲自制定对苏联作战计划，向来是个坚定的北进派。延安方面也同样在紧张判断， 此前潘汉年系统从上海报来的情报分析一直判断日本将会南下，中西宫的日本人小组掌握了日本国内的综合情况，发现日本的战略物资储备极其紧张，海军只剩下30天的油料了。这就意味着日本必须赶紧找油，还要找橡胶，而石油和橡胶只能到东南亚去寻找。西里隆夫从中之派遣军司令部获悉，天皇在御前会议表示北进不能鲁莽。袁书从驻沪领事馆获悉，如果美国不改变对日禁运的策略，日美战争将会不可避免。尾崎秀实从日本传来消息，在华日军抽调兵力南下泰国。9月日本御前会议通过帝国国策实施纲要，以10月上旬为期限完成对美作战的准备。10月18号东条英机上台之后，潘汉年系统发来的情报依旧判断日本加紧了对美国作战的准备，同时继续与美国谈判迷惑美国。动向情报需要动态侦查，确认日本到底是南进还是北进，还要不断地掌握日本核心高层的最新动向。毛泽东急得三天三夜都睡不着觉，不断地向中情部催要日本动态的情报，把日军即将南进发动战争的行动日期何时准确及早报告。中情部发往各地催要情报的电报，报头上加上了四个字，万万火急。绝密的战略情报绝不会摆在那里任你分析判断，那秘密必定是藏在敌营深处的。中西宫正要联系尾崎秀时，突然接到一份东京来电，向西去，白川次郎。只有中西宫明白，这封电报表明尾崎秀时已经在东京遇险，提醒着自己逃往延安。中西宫没有向西，而是反向而东行，向东。为了拿到战略情报，情报员必须得敢冒风险。中西宫不顾危险，悄悄地返回日本现场侦查。军需被服厂的看门老人说了，厂子里从生产棉衣改为做短裤，短裤军装这种被服只能用于热带东南亚地区，棉衣改短裤，这就表明北方部队将会南调。料理店的商人们议论，随军南进去赚钱呢？无数的业余间谍也在打探情报，企图从战略转变中获取利益。走进陆军医院探望报道部的老朋友佐藤，这就得知陆军的报道骨干都去海军了，海军那边才有新闻。10月26号的朝日新闻头版头条，首相携海相参拜伊势神宫。日本的陆军和海军互不服气，参拜活动向来是各走各的，如今两军首脑共同参拜，这就说明陆军和海军站到一起了。这就是现场侦查的好处，不用收集文字，不用分析数据，只要你来到日本放眼一看，战略情报的内容就全在眼前一一呈现了。判断南进之后，中西宫还不肯结束自己的观察，还要揭穿那关特眼。又碰到陆军报道部的佐藤，这家伙正在海军活动，海军集结在濑户内海准备出发。佐藤还说，从本土调出的部队并不是开往满洲，而是秘密地集结于台湾，那关特眼是升北击南。中西宫也打算向西了，这向西不是必往根据地，而是返回上海继续地侦查战略情报。延安方面所要的不只是日本的战略情报，还有发动战争的部署和日期。战略方向只是个抽象的判断，如何进行针对性的部署，还需要更加具体的情报。中西宫10月26号离开上海，不过三天，10月29号，上海滩深夜大搜捕，陈公树在法租界被捕，军统上海区损失殆尽。11月4号，大连大搜捕，日本宪兵在满铁调查部抓获了50多人，大多是中西宫的进步同学。大战在即，反谍机关抢先动手，以防泄密。中国籍联络员郑文道十分担心中西宫的安危。中西宫行前曾与郑文道相约，8天之后返回。

美好生活，京津冀地人相接，人人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京津冀文化地标，天津广播电视塔，天津之眼。天津广播电视塔坐落于市区西南的天塔湖中，塔高415.2米，现在是世界第六、亚洲第四的高塔，位列金门十景之一，享有天塔悬云的美称。天塔二字本是取自天津广播电视塔的简称，而电视塔耸立于碧波与云霄之间，其势如剑倚天，也正合了天塔之名。1991年10月1日，天津广播电视塔落成开播，超400米的塔高让方圆百余公里都能收到由天塔发射的高清晰度调频声像节目，无线信号能直接覆盖塘沽开发区。现在天塔是集旅游观光、餐饮、娱乐、广播电视等多项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场所，游客可以来到270米高的露天观光平台极目远眺金门全景，即可尽收眼底。天津之眼是天津另一座现代化地标，坐落于永乐桥上，是世界上唯一一座跨河建设、桥轮合一、能在桥上看景的摩天轮，兼具观光和交通功能。天津之眼摩天轮高120米，相当于35层楼的高度，登上天津之眼30分钟的时间就能将海河风貌一览无余。每当夜幕降临，天津之眼的灯光亮起，流光飞转，绚烂的灯光照亮海河，与海河上各具特色的桥梁、沿岸风格迥异的建筑共同组成了天津独具特色的海河风景线。京津冀从历史深处走来，协同发展步入新时代。FM 100.6兆赫，京津冀之声，以融媒体平台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千年大计。